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奉贺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午夜漏声催晓见，九重春色最先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写满袖，诗成珠玉再挥毫。欲知市长思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春天，是一首应酬的贺诗，文字优美华丽，这在杜甫的诗作中比较少见。当时杜甫在门下省为左拾遗，与诗人贾至、王维、岑参为同僚，也是很好的朋友。中书舍人贾至先做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于是杜甫和王维、岑参都做了和诗。诗中写道，在午经时分，漏壶滴水声声催促着拂晓的来临。皇宫院内春色浪漫，桃花红艳醉人。烈日下，旌旗如龙蛇舞动，微风中燕雀高飞于宫殿之上。大臣们退朝后，衣襟都带着熏香味儿，挥笔便写出华美的诗章。贾氏父子世代执掌帝王诏书，实为殊荣。如此有才的也就他们一家了。诗的最后用了典故，主要意思是赞扬贾至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并能做出像父亲一样的政绩，这是朝廷里的一段佳话。在诗作的前半部分，着重描写了大明宫的醉人春色。大明宫是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位于唐京师长安北侧的龙首原。它始建于公元634年，原名永安宫。自唐高宗起，先后有17位唐朝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历时达200余年。可以说，大明宫是当时全世界最辉煌宏大的宫殿群，占地面积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 4.5 倍。只是可惜，在公元896年，大明宫毁于唐末的战乱。当年的华丽宫殿、树木花草都被烧毁或砍伐，最终成为了一片废墟。上个世纪60年代，大明宫遗址被列为保护单位，之后政府逐渐在原大明宫的遗址上保护开发了大明宫遗址公园。 2010年10月1号，大明宫遗址公园正式对外开放，遗址按照原比例复建了丹凤门等部分建筑，还有一些建筑则采取了写意的笔法，如内朝正殿、紫宸殿，其实并没有完全修复，而是以树木和钢架结构展示。站在那些残缺不全的柱石面前，不仅能够直面当年的恢宏与震撼，更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那就是曾经的辉煌被撕裂的压抑与悲伤。尽管宫殿的建筑并没有完全恢复，但是依然能够看到由含元、宣政、紫宸组成的外朝、中朝、内朝格局，这样的格局也成为后世宫殿所效仿的案例。我们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便是这种格局的体现。大明宫没有像紫禁城故宫一样保存下来是历史的遗憾，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到西安旅游，一定要到大明宫遗址公园来看一看。那些倾覆的建筑已经被新生的树木花草所覆盖，那些会说话的残片与文物将告诉您一个曾经繁华的帝国与时代的变迁。最后，让我们再通过杜甫的这首诗，回顾一下唐代繁盛时期大明宫的醉人春色吧。漏声催晓见，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斜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市长思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王哥。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呀，小白呀，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哦，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

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 上回我们讲到，日伪十一次快速列车上有大量的外国乘客，有了国际列车的性质，而袭击这辆列车的武装力量也有很多手法，有说是高振鹏，有说是十三省，也有说是赵尚志所属的哈东支队。 在哈东支队时期，赵尚志顶着上级错误的极左指示，实际上已经有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雏形。他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义勇军和山林队，不但其队伍含有大量地方武装，而且经常和义勇军联合组织作战。双城十一次列车倾覆袭击发生时，赵尚志本人似应不在现场。哈东支队共分三个总队，赵尚志当时带领第一总队、第二总队一部、总部和炮队、骑兵队等在宾县活动。第二总队政委马红利则率该总队一部分人员到双城等道南地区活动。第三总队活动于道北延寿方正一带。这次战斗从活动区域来看，更像是第二总队所为。由于哈东支队总兵力不过450人，每个总队的人数不过百人，马红利率领的又并不是第二总队全部，仅几十名官兵试图袭击一列国际列车，似乎有些兵力单薄。所以以赵尚志部一贯的作战习惯而言，联合五省、长海两支义勇军共同行动是合理的。更何况以五省耿殿臣而言，他的部队要么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半红半白的队伍，要么干脆就是他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领导的，在战斗中能够和哈东支队有效配合，这是正常的。值得一提的是，日方对这次国际列车袭击事件结局的报道，日军出动海陆空军百般搜寻，直到三天后的9月2日才在金亮子救回了全部人员，据说还和抗日武装打了一仗，却又似乎双方均无损伤。所谓锣鼓听音儿，其实一个全部人质都被救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若是双方发生交火，人质是不可能毫发无伤的，就是今天的特种部队也做不到。唯一的解释就是抗日武装释放了这些外国人质，也包括了日方的非战斗人员，抓到外国人以后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抵抗，然后把他们释放，这是当时东北抗日武装的一种惯例。这种国际影响是抗战的东北军民极为需要的，日军可以拿回人质，却无法消除这样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外界在重重封锁之下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中国人在不屈的战斗。一个曾经被抗日武装抓获又释放的美国人质说，一个壮健的华人这样对我说，照你所说，倘若你真是个美国人，那么你不是我们的敌人。这个说话的人大约年纪30岁左右，好像就是60名光景的便衣队的领袖。他正劫持了中东铁路火车，带了96名旅客而去。在这些旅客当中，有11个是俄国人，有一个是美国人，便是在下。那个首领手指着茅屋脚上堆在一起的我们的行李说，我们绝不伤害你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以后就要释放你们，这里便是你们的行李。抢劫沿路乡村的事都是加入义勇军的真正土匪干的，在他们 强奸已是第二天性了。诚然，他们免不了有这样的事，但我们的结合为时很短暂，我们一定要用力去驯服他们。我们须知这是战争，为了使我们能从强扣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对的。根本战争便是血泪交流的惨事啊。那个壮汉接着说，你说这样的苦战可以继续到若干时，这是谁也不能答复的。我个人觉得在北满，因了山岭的阻隔与广大的森林，这苦战至少可以继续数年，五年或者十年以上。我们全国已都起来反对倭寇及他们背后的汉奸了。这里的人民大都是移入者，来自河北、山东、河南以及关内诸省。我们决定不使满洲成为倭寇的领土，这决心甚至我们的小孩子已都有了。诚然，我们这样的战争，这样在山林间驰骋着，却是件艰难困苦的事。讲到援助，我们是很多，记住俄国，走过禁区，就有万千的华人、韩人都愿意援助我们这正当的战争，他们一定会援助我们的。并且我们知道世界的同情也在我们。这便是选自闸北的苦战，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不管是谁打的日伪国际列车，也许他们所要的就是要传出这样的声音。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日前，在日本收购到一批共有14张原日军内部所存历史照片。根据其内容判读，1932年9月前后，中日两军在沈阳周围仍有激烈战斗。此时距918事变已经将近一年，沈阳又是日军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的军事政治中心，那么是什么人仍在这里坚持抵抗呢？可惜照片的标注没有清晰地交代拍摄的时间、事件背景。从战斗中遗弃的军帽来看，这很像是一支东北军正规军发动的攻击。然而众所周知，918事变时东北军沈阳驻军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连撤退到锦州地区的东北军部队也在1932年新年之际完全的退回了官吏。此时在沈阳周围已经不可能存在成建制的东北军正规军部队了。当时的确还有抵抗战士战斗在这片大地上，敌我双方档案均记载，1932年活跃在东北沦陷区的抗日义勇军曾至少两次反攻沈阳，其中4月一次曾占领部分市街，8月底一次战斗进攻沈阳持续了5天之久。日方档案记载，义勇军攻入飞机场并焚毁日军来不及起飞的飞机，参战的义勇军部队有燕子队等陆领武装，也有东北军失散部队和警察，甚至还有李兆麟将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数年之前，不同政治力量领导的武装已经在黑土地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作战。对这次反攻，我方有这样的记载。早在1932年3月时，沈北、铁岭一带的多路义勇军就曾攻打过沈阳，当时曾进到大北门外，并解除了伪警察署的武器。之后在沈阳附近也有过零星战斗，但规模都不大。 到了1942年八月下旬，辽南一带义勇军对沈阳采取了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谋划攻打沈阳战斗，沈阳附近各路义勇军主要领导者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公推第21路义勇军赵殿良为攻城总指挥，同时确定李兆麟指挥第24路义勇军参加战斗。具体的部署是第24路军支队的沈宝林燕子队、赵俊峰平日队等作为主力部队，攻打沈阳东塔机场和兵工厂。另外，24路军天地荣的李巨川和黄云臣等进行西面进攻，争取解决日本站，也就是今天沈阳站的敌人。同时，李兆麟指挥辽阳一带其他义勇军作为攻城预备队，对沈阳发起进攻。8月20日，李兆麟率领南线各部挺进沈阳南郊浑河沿岸潜伏，待友军到齐以后发起进攻。不料各部行动受阻，直至28日尚未到齐。同时，第24路军的行动已经被敌军察觉。在此紧急情况下，经李兆麟与赵殿良研究决定，立即攻城。28日5月12时，在倾盆大雨中，沈阳战斗正式打响。战至1时20分，燕子队首先从大南门突入市区，向纵深中街一带扩展，与日军和汉奸商团武装展开激烈巷战，歼敌数十人。伪警察3分局30余人反正抗日，余者均被绞刑。与此同时，其他各路义勇军也按照预定作战任务行动。北路义勇军攻入大北边门，缴获敌枪700支；东路义勇军在反正的伪静安军配合下攻入东塔机场，全歼守敌，随后又攻入沈阳兵工厂。遗憾的是，由于大雨引发河水暴涨，天地荣部未能攻入市区。8月29日凌晨，日军在装甲车和重炮掩护下向城南城东疯狂反扑。各路义勇军在缺乏重武器和敌众无法阻拒的情况下，无法在室内立足，于是且战且退，于8月29日凌晨10分撤出沈阳。据统计，示意毙敌30人左右，争取伪军警近100人反正，其中伪静安军至少一个排，伪警数十人。物资上敌人损失更为巨大，东塔机场的基地设施全部被焚毁。当时北义勇军烧毁的飞机有7架，此外兵工厂也被严重破坏，日军汽油库被焚，无线电台被捣毁。义勇军还缴获并带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几个月间2次反攻省城，义勇军斗志可嘉。如果想到这时东北全境都已沦落，义勇军是仓促成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成分构成十分复杂，居然在内外交困之下仍敢打敢拼，攻打日军在东三省的大本营沈阳，而且连攻数日，可见关东汉子在亡国之恨面前有着怎样的血性和刚勇。从时间上看，这次发现的照片应该就是日军在1932年8月底义勇军反攻沈阳战斗中拍摄的。这批照片中，除2张反映了双方在奉天兵工厂的争夺以外，其余的拍摄地点均为原东北军所属的辽宁迫击炮厂。在我方资料中，1932年8月义勇军反攻沈阳的战斗包括了对奉天兵工厂和飞机场的攻击，也记载了险些活捉大汉奸齐恩明的过程，但却没有提到义勇军部队攻打过辽宁迫击炮厂。义勇军反攻辽宁沈阳，攻打迫击炮厂，只查到1932年初的这样一个记录。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一周后，由总司令吴兴洲主持在城郊一个大车店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颁发委任状，共同宣誓，并拟定1932年1月15日对沈阳城发动进攻，命第一支队从新民集结到揽军屯，以进攻为警察局，第二支队从铁岭抚顺集结到北大门，以进攻为警察署，第三支队从沈阳郊区蒲河集结，以进攻迫击炮厂，第四支队从苏家屯集结到浑河南岸，以进攻西大门。各支队要在黄昏前集结完毕，定于当晚12点钟由在兵工厂驻扎的静安军炮兵中队长发炮三响为号，各支队一起攻击。因为内应叛变，此次战斗没有成功。然而在日方却一下子发现了反攻沈阳中多枚迫击炮厂周围战斗的照片，不由得让我们感慨，在那场抗战中还不知有多少好汉子的奋战被历史埋没。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兵锋直指高黎贡山，第54军攻打大堂子隘口遭敌反击，总指挥急调东北军出身的53军代替54军加入战斗，该军两个师苦战11天，在5月24日终于拿下了这一重要关隘，全歼日军148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公元春树少佐，打开了攻打腾冲的大门。53军的两个师，116师师长赵振藩，就是918师守在北大营的第七旅参谋长，130师师长似乎名不见经传，叫做张玉婷。其实张玉婷抗日可是老资格的，他曾担任苏炳文部抗日救国军第一旅旅长，参加呼伦贝尔抗战，早在日本1934年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就有他率部与日军周旋的痕迹。用周旋而不用作战，是因为日军照片集中对张玉婷的记录不是他消灭了多少日军，而是1932年秋他切断了富拉尔基到昂昂西之间的铁路。如果看地图就会发现，张玉婷这一击直接把黑龙江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和南面的辽吉两省切割开来，而此时马占山、苏炳文等正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反攻这座省城。扒铁路是义勇军常见的作战方式之一，义勇军早期战斗中最初风头的一次大约就是在1931年冬天，白旗铺破坏铁路，颠覆了一列日军装甲列车，照片都上了日本杂志。扒铁路、修地道、依靠群众游击战争，这怎么看怎么像是八路军的动作。然而早在东北义勇军抗战中，这些战术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打游击战，绿林出身的马占山大约是最拿手的了。为了消灭马占山部队，关东军集中第14师团、高波骑兵旅团、黑龙江伪军、关东军航空队等部队从1932年6月开始，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连续对马占山发起了八次攻击，称为八伐马占山。尽管当时黑省义勇军部队由于主要是各地保卫团、红枪会和大刀会等成员，不复江桥抗战时黑省精兵的风采，但马占山如同狡狐一样的军事谋略和黑龙江军民对日军同仇敌忾的顽强抵抗，让日军连连扑空。

马占山部守军大约1500多人，利用熟悉地形且战且退。由于马部皆为骑兵，动作迅捷，日军无法跟上。这两路敌人于6月16日下午攻占了克东城，也没有收到奇袭的效果，马占山脱网而去，敌人于17日分别返回克山和海伦。第二次，日军参谋本部为了加强作战上的机动性，调近卫师团高波佐治少将的骑兵第一旅团参战，17日到达齐齐哈尔，配合第14师团作战。同日，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报告，马占山与其部队仍在呼海铁路以西地区，应对其做彻底的扫荡。第14师团于6月19日以骑兵第一旅团在伊安以东的泰东车站附近集结，并且于6月26日在克山以南和通肯河以西的拜卷明水与东面的呼海铁路平行，构成一条南北的西线隔离线。第28旅团主力由海伦向西渡过通肯河，到达拜泉东南的三道镇，构成中线隔离线。以其余部队沿通北、海伦、绥冷至绥化的铁路构成东部的隔离线，三条线一起向中央挤压。另以一个旅团集中于战场拜泉为预备队，并出动空军4架87式重轰炸机掩护地面作战。战斗开始以后，最初骑兵旅团同马占山军遭遇并进行了战斗，但马占山看穿日本企图，也发现了其余各部之间间隙过大的问题，于6月26日从东北部跃出日军包围圈兵力薄弱处跳出，撤往北安，日军全部扑空。6月26日下午6时，日军指挥官松木直亮少将令骑兵第一旅团以及伪军向北安方向追击，其他部队均返回原驻地。第三次7月初，松木直亮判断马占山部队已经到达呼海铁路以东，而后绕至日军军力薄弱的后方庆安一带，于是决定以骑兵第一旅团14师团一部于7月5日对庆安进行突然袭击。结果马占山散布自己突然在绥冷东南附近地区出现的假情报，吸引日军前往侦查搜索，自己呢于7月4日下午从庆安南约20公里的丁家桥一带钻出日本包围圈，向巴彦木兰撤退。同日日军占领庆安，但未能捕捉到马占山的主力。日军第四次追剿马占山，松木连连被马占山戏耍，迫使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从坐镇的哈尔滨飞抵前线进行战术指导。得知马占山向巴彦方向前进，判定其目标在于渡过松花江与吉林义勇军会合，于是调动第10师团、14师团、骑兵第一旅团、海军派遣队分头围堵，并禁止巴彦木兰之间江上的一般航行。然而马占山仍然使用老办法，散布假情报，使日军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对他的位置判断完全不同。趁日军各不相让、吵成一团的时机，他再次从日军缝隙当中脱钩而去。日军第五次围剿马占山，关东军经反复搜集情报以后，判断马占山仍在巴彦，于是分兵搜索攻击。7月7日，日军步兵第59联队第二大队在两角叶座少佐的指挥下，乘汽车向巴彦以南追击，在巴彦西部的大荒台与马占山后卫部队展开激烈战斗。日军出动飞机掩护，战斗最激烈时，马占山新提拔的旅长柴洪游率部由呼海铁路赶到，由背后猛烈攻击，日军大乱。 被迫原地停留等待援军。日军援军到达以后，才于7月10日再乘汽车追击。混乱中，日军骑兵第14联队与14师团的骑兵第18联队已因通信联络不畅露出了空档。马占山趁机甩开日军。日军第6次围剿马占山，本庄繁几次亲自指挥都不能包围歼灭马占山。此时北满地区已经进入夏季，昼间酷热，夜间低温，日军已成疲于奔命的状态。7月12日，本庄繁只好由哈尔滨返回沈阳，这让一向感到束手束脚的松木直亮大感轻松，于是总结经验，归纳情报，认为马占山的部队7月12日已从木兰县以北的东兴镇向铁山屯和庆安方向移动，因此他安排部队分路截击，务必留下马占山。然而日军每到一地都会发现马占山已经率部队离去，倔强的松木紧紧追赶，最后将马占山追进了山区。正中下怀的马占山立即依托大青山竭力阻击。大青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不比平原，日军的飞机大炮很难发挥应有效力，因此马占山死死守在大青山内。史料记载，在这次大青山之战中，双方经历4次血战，从7月14日开始一直打到7月20日结束，一连6个昼夜不眠不休，而战事激烈程度较去年江桥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日军这次讨伐又是虎头蛇尾。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日军发动了第7次围剿马占山的行动。7月22日，松木直亮收到驻庆安部队报告，称马占山率部21日从绥陵东南附近北去。松木随即部署骑兵第一旅团长伊景指挥骑兵第18联队与黑龙江伪军部队由庆安向北进行追击。在海伦的骑兵第14联队22日正午在兴农镇下车后向四合城方向前进，他们试图一路为锤一路为定夹击马占山。问题是这个战术建立在马占山在原地等待日军基础上，这一次马占山又是依靠准确的情报跳出了日军的夹击。日军远程奔袭了据说马占山据守的长山铺，但并未发现抗日部队。25日徒劳无功的日军被迫返回原防。第8次日军围剿马占山也是唯一一次给马占山构成真正威胁的攻击。担任海伦地区警备的第28旅团旅团长平贺英雄于7月24日下午接到报告，说当天大约有1000多名中国骑兵由正黄旗16井到达正白旗2井，中午在此停留，估计夜间可能由此地过河继续北上。平贺断定马占山就在其中，他不和其他部队联系，自行出击。由于马占山此时部下十分复杂，命令不能绝对贯彻，有些部队暴露目标，遭日军突袭，伤亡惨重。随后又遭日军追击，马占山的幕僚长韩树鹏战死，马占山也用了40多天才从原始森林走出来，继续抗战。马占山之所以这样不好对付，第一是他很懂得游击战该怎么打。五月马占山在海伦曾召开会议，鉴于双方兵力火力差别，决定此后主要以游击战与日军周旋。 在八伐马占山中，义勇军没有慌乱遁走，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战斗区域始终在半敌战区的克东、庆安、巴彦等几线交界处，充分利用了自己骑兵速度快、机动灵活的优点。第二，他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持。马占山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当地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日伪军情报、物资补给乃至人员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占山是在依托人民与日军作战。虽然他还不懂得发动群众，只懂得依靠当地实力派的支持，但这种片面的人民战争已经给日军造成了巨大困难。第三，马占山很懂得情报的作用。第八次作战以后，日军缴获了马占山军中的文件，其中包括日军的作战命令、兵力部署等，令其大吃一惊。这些都是通过敌伪中的内线获得的，可见马占山能屡次突破日军围剿，不单单依靠军事，在敌后第二条战线的运作上也很有成绩。善于机动作战的马占山倒是没有使用地道战，在东北抗日战争中使用地道的另有其人，就是辽南义勇军抗日铁血军第三任司令官白君石。这位出身沈阳高中学生的抗日将领是辽南三角地带最后被打垮的，他使用的战术已经很近似八路军的地道战，而且颇有特色。他指挥部队把地道挖好，要到第二年才进驻，这样地道周围自然生长的草木就天衣无缝，使敌人无法发现。他的地道甚至一直挖到敌军警察署的后山上，可以直接监视敌军动静。依靠这样的手段，白军石在最严酷的辽南地区一直坚持到了1939年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当然此后抗联的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就和八路军更加相似了，双方本来就来自同一个渊源。八路军的战术在东北抗战中的出现，只能让人想起某位巨人的一句话：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如果说在日军入侵东北的过程中，中国的抵抗者们有一面旗帜，那就是马占山将军了。辽宁北大营被轻易占领，吉林参谋长西洽积极投敌，东三省三个省政府中唯一不肯竖起降旗的就是黑龙江省代省主席马占山。 1931年11月4日，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他下令抵抗，史称江桥抗战，打响了黑龙江抗敌的第一枪。他既是东北军重要的爱国将领，又是北方义勇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日本的史料中，有一张马占山的照片，照片正是拍摄于江桥前线，马占山正以省主席的身份到前线视察。确切说，照片上的马占山只是一个面目不清的侧影，而且还有情报照片常有的标记。从拍摄角度和光线使用来看，不似马占山部下所摄，推测为当时在黑龙江的外国记者或日方间谍留下的影像。但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马占山身手颇为矫健，不似普通国府大员。马占山，清光绪11年，即1885年，生于今吉林省公主岭市，满族，幼年家境贫寒，上山落草，因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绿林头领，后招安投靠奉军，跟随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因屡立战功，做到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等职。918事变时，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918事变以后，张学良任命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尽管被隔绝在敌后，但马占山在黑龙江召集各部，作为义勇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激烈战斗。对比仅仅两三个月就基本攻占了辽吉两省，马占山在黑龙江省以省政府身份领导的抵抗，从1931年底一直持续到1933年初。在江桥和齐齐哈尔，经迭次激战，马占山被迫放弃省府，但仍指挥所部东撤。在海伦等地多次重建省政府，坚持抗战，直到马从满洲里退入苏联，黑龙江省官方有组织的抵抗才告终止。在他领导江桥抗战期间，被全国目为抗日英雄，上海甚至生产马占山牌香烟，深受欢迎。与大多数东三省抵抗部队装备低劣不同，出身于正规军的马占山部队装备有大炮，甚至少量装甲部队，并有大量精锐的黑省骑兵，与日军作战经常能够针锋相对，不落下风。所以谈东三省的抗战，马占山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人物。在抗日英雄的光环之外，马占山的经历中有一段被认为不甚光彩的历史，那就是1932年3月，马占山曾一度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对此，有的意见认为马是诈降，有的意见认为马是投降。但当时马占山此举引发了极大震动，以至于关内一片骂声，关外马占山的卫队抢了其黑河老家。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马占山当时到底是投降还是诈降呢？他又为何被称为荒野中的英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孟孟。

只比乾隆爷晚生了俩小时，后来封为和亲王。按说他是爱新觉罗的正根，所以有些人喜欢称他爱新觉罗启功。他对这个称呼特别反感，在自述中这样说：我叫启功，字元白，也写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整蓝旗。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姓启名功。有人说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这实际上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是个姓，他的儒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有什么好夸耀的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这一点跟末代皇帝的弟弟溥杰先生有些相似。溥杰生前我多次采访过他，老人最忌讳别人称他爱新觉罗，也不愿意别人叫他皇帝，弟弟的弟。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你直接叫我名字好了。启功先生说，有人给我写信，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您瞧他幽默吧，告诉你别叫爱新觉罗，你不听，非要写爱新觉罗，老爷子不跟你急，也不跟你恼，查无此人行吧。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家族的名义搞一个书画展，当然首选启功先生参加。启功对以这样的名义搞书画展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闻道乌衣宴，新厨画旧家，谁知王义少曾不数琅琊，半壁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报老，久已自郎当。写诗回答参加不参加书画展，您以前听到过吗？启功先生玩的是冷幽默，这种不动声色的冷幽默往往让人忍俊不禁。一般书画家忌讳人登门要画，但又碍于面子张不开嘴拒绝。对待上门要字的人，启功先生有觉得，在门口贴一字条：启功冬眠，谢绝参观。谁看了这字条能不乐呢？老人都冬眠了不走，还等什么呢？启功先生的幽默张嘴就来。有一次他外出讲学，开讲前自我介绍：本人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的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话音落地，笑声一片。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台开个又连班，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